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想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 六虎闹新春。 大家好，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欢迎您收听虎啸乐翻天。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这只虎，我们要给它冠以如意虎。那它们的组成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在京城现在很火的一只动物，叫做酷口。来，掌声有请三位嘉宾。你就自顾自的鼓一下掌哈，希望现场的那个收音机另一端的朋友们能够给年轻人更多的鼓励。哎，贾玲作为我们酷口的主力，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是酷口帮的成员贾玲。 大家好，我是酷口帮的成员刘涛。 大家好，我是酷口帮的成员侯琳琳。 好，这三个名您记住了吗？我知道你们三个人关系那相当不一般。在今儿的节目当中，算是我们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然后给你们来一个三人同学聚会。 对。 来，贾玲来介绍一下。 坐在我左边的这个是刘涛。那边那个叫侯琳琳。 侯琳琳。 侯琳琳。 没有儿化，没有儿化。 就是孙悟空淋两次雨呗。 对， 连续冲了两次凉。侯琳琳 怎么说呢？我们三个人是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班的同班同学。 这是冯巩老师大专班的优秀毕业学员 之一。 之一 就之三嘛。 十三，对， 也快十年了嘛，咱们三个。 哇，十年的聚首。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上发展着，但是我相信你们现在慢慢又走到了一起。我觉得同学之间的这份情谊又贯穿在现在的事业中了。 其实没你说的那么感人，就是 我都哭了。 毕业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几乎一直在一起。 我们就没分开过。对， 哎呀，可烦人了，你知道吗？老支不开，你看。 对， 我们三个就快组成一个大家庭。 哇，看来真是其乐融融嘛。 现在流行铁三角嘛。 哦，原来这样哈。那我们的这铁嘴三角，那现在我们的这酷口应该说在北京发展的还是很好的，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对， 谦虚的说还行吧。 你这是谦虚吗？ 小谦虚嘛。 这仨人群口上了，不愧是这个专门学相声这门专业的。那我们既然是虎年的到来，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虎符，得让三位嘉宾送上你们不同风格的虎年心愿的祝福。 那么我就先祝愿大家虎虎生风， 龙腾虎跃，生龙活虎，虎了吧唧，虎皮尖椒。 他这个性格跟虎妞似的，太猛了。他这一说呀，我 三句半吧， 我跟涛我们俩就没词儿， 没词儿了，虎没虎了就。 对，我们就迷迷糊糊的了， 迷 迷 糊 糊是吧？ 快快快快，你们俩来。 反正就一句话吧，祝大家虎跃龙腾吧。 狐假虎，这不是好词儿， 这不好词儿， 这不是好词儿。也祝大家长得都可爱吧，虎头虎脑的。 好的， 谢谢谢谢。 嗯，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虎符，来自于酷口俱乐部。那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我们这虎事儿。2009年过去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我觉得对于我们酷口来说，也是发展着、进步着、成长着、变化着。那2009年有什么样你们心目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大记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2009年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新笑声客栈的相声俱乐部。 再来重复一下， 对，笑声 新笑声客栈， 新笑声客栈啊，相声俱乐部。 那这客栈都干些什么呢？比如说，对于这客栈未来的发展前景呢？ 现在客栈是以相声为主，但是我们起的名字叫笑声客栈，新笑声客栈，所以就是我们这里面包含了小品。只要能为大家带来 乐的， 对，欢乐 的、 都在我们这里有演出。 有二人转吗？ 有啊，前两天闫月珍刚演完， 对，跟我们狠狠的秀了一把。 这是2009年我们大家一起成立的这么一个俱乐部。2010年我们打算还在俱乐部里，会放入一些相声剧、话剧，还有我们一些自己自创的一些系列短剧。到时候会把。大部分的网络红人，像西单女孩啊， 邀请过来， 对对，这些人就是全部把他邀请过来，然后参与进来我们的这个团体。 哇，很红火啊！听起来你们这个远大的志向，对我来说还是很期待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受如何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酷口。那酷口到底在哪儿？包括我们这个新笑声客栈。大概怎么演出法，在哪儿大家能够找得到？ 这 个 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西城客栈呢。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地方就在西城区的文化中心，就是新的西城区文化馆的馆址， 新街口4号线地铁。 如果是您坐地铁呢，就是4号线 A 口出，新街口站 A 口出。如果您开车呢，从平安大道东向西方向到赵东宇路口往北拐顶到头就看见了。 你叫猴 GPS 吧？ 对，我叫猴定位是吧？不能这么说。但是如果您从西边来的话，从西直门桥往东走叫西内大街，750米路北。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 那我要坐飞机从空中来怎么办？ 坐飞机顺便说一下，那儿落不下来。没有机场。 每晚上每周六晚上7:30。 7:30，但是主要说明一下，您7点钟得到，要不然没有好位子，都爆满， 真爆满。 对，还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侯琳琳呢也担当我们这个新笑声客栈的主持人，他是 呀，你是我的同行， 金牌主持啊，金牌。 对，那个谢谢您，您现在可以到导播间去休息了。 不是我们俩是一对小冤家嘛。同行是冤家是吧？ 我们这个主持人跟以往您看到的相声俱乐部的主持人风格差异很大，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来，这样，有请侯琳琳现场为大家秀一段， 来 你的主持风格。主持风格， 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每周末参加我们新笑声客栈的演出。那么真的很快，匆匆忙忙又一周过去了。我是新笑声客栈的店小二，首席主持人，我叫侯琳琳。那么我们新笑声客栈有一首战歌，就每一次来到这儿的观众呢，都像是我们的来宾，客栈嘛，是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们有欢迎曲哈， 欢迎曲，我把刘欢老师的一首《我和你》改编了。 哎呀，可惜见不到身形。 可以清唱一下吗？ 没问题 ，Of course。 哎呀， 有点混响。 I know。 I know。 Yeah。 我和你在今晚。相会在客栈，希望我们的节目让你精彩了翻天。来吧，朋友，请你拍拍手，从今天到永久，你们 都是客栈的朋友。 那个杨钊老师，您这录音棚收费吗？ 让某人过过瘾。 谢谢。 那那个你的莎拉布莱曼呢？ 莎拉布莱曼， 我呀。什么时候我去客栈客串一下哈？ 哎，太好了！ 哎，我觉得这个开场真的很特别。关键就是刚刚贾玲还说，哎呀，有点遗憾，大家看不到我们这广播，稍微有一点点遗憾。首先在马上唱的时候，然后侯林林先生就把他的鼻孔无限大的扩张。 是， 如果想看到侯林林真人本人本尊表演的话，那么就必须得去我们新笑声客栈了。 因为我的基本上的形体动作跟刘欢老师比较接近。 确实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富裕了，比较是吧？ 对，我给你透露一下，现在刘欢老师已经减肥很成功了， 所以 跟你体型基本差不多。 对，他已经接近我了。 那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俱乐部的主打之星刘天王。 哇，天王巨星啊！ 大家好，我是刘天王。 马上秀一把，对，超级模仿来自于刘涛。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好，换一个。 我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再来一个。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 没了， 他就会一句。 这就是我们的刘天王的特色。 对，这属于相声里面这个柳活很好的，专攻流行歌手，各个天王，各个天后哈。 对， 对，还反串了一下田震老师。 反串， 那是本色表演。 对。 行，你看这三位今儿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欢欢喜喜过大年。说到这个欢乐，其实我们应该再问问几位嘉宾哈，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觉得每一次过年还是挺欢天喜地的。 对， 所以你们记忆当中新年一定要做的事儿是什么，让你们觉得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一人说一个吧。 我觉得是买新衣服吧，换新衣服。我现在还有这个 女孩嘛，她比较爱穿爱穿着打扮。 我们觉得 对。那贾玲的身穿着你属于哪种风格啊？你觉得 Lady Office 还是那个学校女生？ 我属于台上台下差别很大的那种。 嗯，比如台上， 台上就是还是比较偏女人一些，对， 嗯， 然后职业一些，然后其实我台下穿的都特别随意。 对，特别狼外婆吗？ 啊， 不是， 我台下其实 休闲一些。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平时大概其实就是穿一个夹脚那种拖拉 人字拖 啊，对， 嗯， 然后上面穿一 T 恤，下面穿条牛仔裤，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从上学， 那北京前一段时间那个零下最高气温零下70摄氏度的时候，请问您也这样吗？ 也差不多这样吧，但是外边套个棉被。 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这样。 对，我上学的时候就这样。 贾玲她不愿意，她不是很愿意。 我记得我妈妈，我有一个姐姐嘛，我妈妈曾经说，哎呀，我这大女儿啊，就特别爱穿，我二女儿呢，特别爱吃。 妈妈没有补说，哎呦，这两个女儿都好拜金啊。 但是我妈就说，哎，其实没有关系，我这二女儿啊，慢慢女孩嘛，长大了自己就爱穿了。结果我妈不知道，我现在还是那样。 嗯。吃脸， 他的意思说大女儿穿，二女儿吃，是吧？有了两个女儿就吃穿都有了，是吧？ 总结的精辟。而且我知道贾玲很有特色，就是现在成为女性相声演员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 太少了。 对，太少了。那你的形象说实话还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觉得做了这一行有没有曾经后悔过？ 你之所以觉得我形象很不错，是因为我身边总站着白凯南。 谢谢你啊，白凯南下半时段就会出现，这话我一定放给他听。 有了他，几乎所有的女孩都会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 那我下回一定要找林林做搭档。 我呀， 我刚反应过来，我刚想说接上一个话题，就是有了白凯南吃了定心丸。而且言前折嘛，是吧？我决以后决定跟雅娟合作了。我觉得 对，你也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吗？ 不是，我们都吃定心丸。 那咱们今天就在这儿，起码邀请一下人雅娟， 哎， 到时候帮我们去做一些什么特别节目啊。我们有大晚会的时候才能请这种大腕过去做主持人。 谢谢啊，脸花花的流汗。 真的， 真诚的邀请雅娟。 到我们客栈啊，到了客栈就跟到了家一样。 好，收到收到，超熟。那我们觉得呢，贾玲是一个形象不错的女孩，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女孩子，时尚女生能够加盟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艺术当中来。 太需要了， 真的。 如果您想，就是年轻朋友们或者中老年朋友们，反正都行，只要喜欢 相声， 喜欢相声，喜欢我们的酷口相声，喜欢我们的这种风格的，大家赶紧的来加入我们这里面嘛，我们太需要这种新生力量了。 对，客栈大门常打开。接下来我们有请涛涛。 那个刘涛啊，你得是一直说下去不能停。 为什么呢？ 雅娟说叫滔滔，你得不绝。滔滔不绝，打这儿来的。 时间有限，我现在开始掐表，来倒计时，滔滔发言。 我过年呢，就是印象最深的，也最喜欢的就是放鞭炮，还有压岁钱。 好，你换那个滔滔的形式 ，rap 的形式说出来。 我现在就喜欢过年，过年为什么我喜欢？因为有放鞭炮和压岁钱。 到底有多少元？ 对，人民币多少钱？我们这个呢，画一个问号。确实是这样，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希望把更多的这种好的祝愿送给大家。2010年的时候，每个人荷包都鼓鼓。经济要复苏啊，相声要发展呢、 对对对。 来那个林林。 对，林林。我因为头开始打小的时候特别羡慕每年过年的时候也有像贾玲说的那样有衣服穿，然后还可以吃到一些。 你每年过年都没 衣服穿 吗？ 我平时也有衣服穿。 这孩子怎么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我在南方嘛，安徽嘛，可能有一些时候会吃到一些特别想吃的东西，比方说这个饺子呀，还有那种北方的馓子， 面食啊什么的， 都有馓 子，对， 油 炸的那种， 还有 是南方人我们吃、 炸的也是三角什么的，然后特别热闹。每年过年的时候可以这个吃到一些不错的东西，但后来慢慢这种情况就淡化了，因为我们像贾玲、刘涛，我们这块可能离开家已经有将近10年了，来到北京将近10年，慢慢的就把这每年的过年就给忘了，但是甚至会想起来，因为可能我们几位都是基本上有6-7年没有在新年那天到家哈，可能 没有 这种情况，特别想跟家人聚一下。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想在过年的那几天空闲的时候，我们能坐下来聊聊天儿什么的哈，也很开心。其实我们经常一夜一夜的没弄掉， 彻夜长谈， 对，小瓜子儿啊，花生仁儿啊，完了就。大的经济就 茶话会常开， 对， 有好几年就是几乎就是我呀、刘涛啊、琳琳啊 一起过年， 对，就在北京一起过年。 对， 说的这些孩子可怜妈妈的，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情谊会随着每一年共度，然后也不断的增长哈， 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财富。 琳琳其实说的就是说过年希望团圆， 对，这个比较。我们比较想 对，你看这孩子现在不但有衣服穿了，还有马甲穿了。 是，但是这袖子问题始终没解决掉。 多唱几回我和你， 对， 就有了。 谢谢，看来雅娟是接受邀请了，是吧？我和你嘛，是吧？ 对对对，太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真是每个人都在过年的时候心情都不错，因为我们对新的一年有了新的希望。我们也真的希望，无论是酷口还是我们的新笑声 客栈， 能够得到更多喜欢相声的朋友的大力支持。真是这样，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上半时段，如意虎来自于酷口俱乐部新笑声客栈俱乐部的各位成员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跟大家道别，每个人不一样哦。 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幸福，如愿常去客栈。 你得那个有上有下，有呼有应。你刚才开场的时候唱的歌啊，太棒了。下面 我再唱一点吧。 对，最后结尾的时候也用歌声来告别。 改一个杨坤的吧，好吧。 来， 无所谓，管他舞台上谁，无所谓，只要你心里美，让你们快乐是我们的追求，唱到那客栈，听我们的相声，保你能够特别陶醉。啊啊，鼓掌吧。 别抖了，孩子，太厉害了！ 地板都踩碎了， 现改的，现改的。 好家伙，这一个劲儿脚底下这磨蹭啊！ 来，汤汤 不觉 不觉的、 我不觉了已经。我希望这个大家常去我们新肖申客栈， 你也得来个前呼后应。刚才这一段明星模仿秀相当的精彩，最后来一个压轴吧。 我就来压轴了是吧？ 嗯， 我就是这个马三立。我新的一年里，祝朋友们心情顺，工作顺，爱情顺，总之一顺百顺。谢谢大家，谢谢了。 哦，谢谢马老原因在线哈，贾玲。 那么下面阿面 CEO， 马上变外籍了。 我在虎年里面，我祝愿大家我把菜了 CEO， 巴拉 CEO 啊，那西红巴拉 CEO。 国内了。 我怎么觉得有点那个辣白菜的味儿了？ 是 新疆味儿，烤羊肉串啊。 别的新疆串儿。 好多才多艺的年轻人，来自于库考，来自于我们的新笑声客栈。再次谢谢你们，下半时段我们再回来。 好，谢谢， 谢谢大家。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贾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范儿， 六虎闹新春。 大家好，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我其实特别喜欢看贾玲相声，可是就觉得接受不了女孩说相声，这怎么办呀？要不这样得了，你明天再上台的时候呢，戴一头套扮一男的，这样我就觉得顺眼了。剃个秃子也行。 虎年虎问，这雷人问题。 其实这个特别好解决，因为当初我说相声的时候是一个花瓶的那个角度上去说，现在我可就不一样了，现在我就改成花盆了。其实我现在说的段子呢，一是展现女孩的各种优雅呀，那种美呀，第二展现女人的那种幽默感，跟以往的那种感觉不一样，这就是我们酷口相声的一个小特点之一吧。 没错，我告诉你，绝对的巾帼不让须眉。而且刚刚这位朋友说给你有一个造型，比如戴个头套什么，来个反串，你以为我们贾玲不会啊？没问题。 对，那得让白老师再演一个女的。 我演女。 对，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来自于酷口的几位主力啊。刚才回答这个比较雷人问题的虎问的就是贾玲，是我们的这个酷口的主力。那今天有两个帮腔的，听到这样的观众有这样的疑问，两位嘉宾作何解释？来，白凯南作为这个平时跟他接触最密集的人， 大家好啊，我是白凯南，是贾玲的搭档。女孩说相声呢，我觉得，不应该在外表上来看。你比如您刚才让她，戴个头套啊，剃个秃子，她声音她还是女的声音呢。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女搭档，应该说给你的相声事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乐趣。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哈。也能够看得出来，反正在舞台上她欺负你够可以的，真不知道私底下什么情况。 私底下我欺负她。 真的，私底下都是我们俩。互相欺负吧。 周森是这样的吗？我们来邀请的是我们这个酷口的第一支笔， 很厉害的作者。 跟大家介绍一下，邹森，他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作者，也是我们冯巩老师的御用作者。 来，掌声欢迎。哎呀，原来冯巩老师台前那么厉害，原来后面有这么一个人哈。来，邹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大家好，因为我平时是在幕后比较多。 这做幕后什么心情啊，邹老师？ 挺好的。 嗯， 我挺享受我这种感觉的。 嗯， 你说他们在台上，他们费力在那儿受累。 嗯， 我在下边，我享受我的成果。 您是属于那种偷着乐的是吗？ 不是，这感觉可能一般人体会不到吧，但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我觉得可能甚至比演员更有成就感，就比第一线台前的人可能这更有成就感。 对啊，我可以充分的在下边享受我的成就感。 嗯， 他们就很紧张的面对观众。 对，而且他们要必须负责任的把您的作品诠释的好。 对，说错了还得向我道歉。 哎呦，啊，还有这规矩呢。那我不知道贾玲像我们邹老师的作品在库口，比如说哪些段子是邹老师的作品？ 大话捧逗、灰灰的故事、爱拼才会赢，几乎反正就是我跟白凯南的一些作品，几乎全部吧。 嗯， 都是邹森老师的作品。 哎呀天哪，你们一会儿录完这期节目一定要通知我拥抱一下，表示一下对作者的崇敬和感谢。 他需要道歉。 道歉然后再拥抱也就行。 对，小白就不用拥了。 我老抱邹老师了，他都烦我了。 今天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期快乐的特别节目，当然了我们还会按照我们的程序来进行。我们在下半时段呢，刚才了解完了虎问之后，也听了我们这几位嘉宾的精彩的回答，稍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虎愿环节。因为到了2010年虎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户口每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心愿。来，贾玲先。 我的心愿可能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哟，你又要爆料是吗？ 不是，我的心愿可能就是虎年的时候能够多有一些时间排练，因为在前一年我们两个人排练的时间特别的少，包括我们整体的一个团队现在的事情越来越多。 嗯， 我就希望虎年的时候我们能把心静下来，多排练一些新的作品。 没办法，人怕出名猪怕撞嘛。 我们是撞了是吗？ 这哪儿跟哪儿。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双刃剑哈。可能当你们越来越被大家认可，可能你们其他的事务性工作就越来越多，演出就很多，对于自己这个库口的演出可能分担就少一点。我们也真的是希望2010年能够有所改变。嗯，那对库口比如说从贾玲这边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我对库口相声有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大部分人都知道库口相声，然后有一部分人喜欢库口相声。 嗯， 就是很多人能接受库口相声。 对，还挺谦虚的，一部分人哈。我们希望大部分人真的能够支持这些年轻人。小白呢，在2010虎年，你看你这长得虎头虎脑的。 虎皮尖椒的。 虎皮尖椒的。 我虎年的愿望还是希望，我觉得在虎年我们刚才除了贾玲说的我们多出新作品以外，我希望我们的自己的相声俱乐部会有更多的人来看，然后现场人很多，火爆，现在人就很多，我希望能够保持下去， 再接再厉。 嗯， 对，那这库口当时谁起的这名？我觉得挺好记的。 邹森老师， 邹森老师 一支笔起的。 来来，掌声再次有请。真没法弄，这但凡跟文字相关的都出自您这儿。起这名源于什么？什么灵感？ 因为经常说这句话，就是相声有单口、对口、群口，我们的相声叫库口。其实这个库口呢，这就跟那个前面那三个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但这么说呢， 您读书一致了是吗？ 正好说明我们要 与众不同， 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一种概念的东西 啊。 嗯，不是形式上的变化。 我们在这句话上其实就是想要强调的，库口相声它不是单纯的某种形式就被称为库口相声。我们希望库口相声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强，然后变化越来越多，它其实是一种概念，不是一种形式。 哦，所以希望这种概念能够渗透到相声界。哇，你们在做未来的领军呢。 如果要是只说 一个形式的话呢，我们很可能自己把自己就束缚住。我们也不想这样，说户口到底是什么概念，不想把它归得那么细致。 对，什么我们都说。 对，因为我们要给自己留更多的空间，以后可能不断的尝试。 对，您就是一多面手嘛，除了写相声作品，还写小品，对吧？还写一些喜剧等等。所以您看，您这儿都不拘一体， 写歌。 其实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要是相声要是写好的话，写别的就其实挺简单， 小菜一碟儿 啊，不要太自大，谦虚一点，谦虚一点。 所以我得先把相声写好了，我就别的全都写好。 那您写了那么多的作品，直到现在为止2010年了，您觉得你自己最满意的只能选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下一个。 回答太谦虚了。 哎呀，下一个 我能申请吗？三十项的。对，我觉得真是，我觉得自己哈，对于那个邹老师来说，真的是下一个作品总希望是最好的。所以想问邹森老师，您的这个愿望，包括对我们库口有什么愿望？ 我是作者呀，我还是希望再多一点作品吧。 其实我真的，我个人特别喜欢您给那个贾玲和白凯南写的那个段子，就大话论捧逗。哇，我觉得就是把他们两个人的特长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基本上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对啊，刚才我们说来自于库口的这个邹老师真的是一支笔，他不但写喜剧，写小品，写那个相声剧，还写歌， 那是好几支笔了。 对，统称一支大笔，神笔邹森。是不是作为幕后没有人像我这么直白的夸您呢？ 反正这么夸我也受得住。 也有，就没您这么大声。 坐稳坐稳，好好，我们来说这邹老师在2010年的时候为两位年轻人写了一首单曲，其实也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虎啸环节。虎啸就是希望三位推荐一首你们认为2009年最火的歌，而且是不是有些流行音乐的元素也加入到像您的作品当中。来，贾玲。 哦，以后的以后是吧。这首歌是从一段相声里面，我们的同名相声叫《以后的以后》里面演变出来的，它也是库口相声的一个代表作。然后邹森老师也是谱曲填词，他觉得这首歌，这个相声里面这首歌可以把它做成单独的一首歌。 哦， 后来然后 它本身是相声作品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哦， 其中一段。 啊，但它就能够独立成为一个单曲，哇，好厉害！ 对，因为原来相声好像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尝试着在相声里面加一个原创的东西，歌曲。 没想到您除了是作家，还是一位音乐家。小白在拿到这首歌什么感受？ 这首歌曲因为我们有四段表演，每段表演的时候呢，都是我跟贾玲上来先唱。 那你们不会还拍了那个 MV 吧？ 没有，准备要拍，但是没有呢， 还没有拍。 越做越专业了。来介绍一下你 每一段 第一句， 对，每一段上来都会唱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我们一起伸出双手，加油加油！ 好好唱，小白，好好唱，来， 哎、 咱秀一段啊，就这样是吗？ 啊、 甩着唱是吗？ 啊，他就是有点那个， 对，那个北京的那种， 啊、北京那种， 哎 啊、 对， 特自信， 就说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然后唱过这个，唱完了以后，贾玲就说以后的以后啊，我说怎么样，中国就牛了，然后就开始介绍怎么牛。然后第一段完了以后，俩人又唱一遍。 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太上口了。 一起伸出双手，加油加油！唱完了以后，又是以后的以后，怎么样？中国会很牛。 不断反复。 哎，说四段，用不同的方式说中国会怎么怎么牛。 嗯。 然后呢，相声说完了以后，这个可在里边唱了四遍这个高潮部分，也就是歌曲的副歌，所以看完这个相声的人可能就会记住这个歌， 而且喜欢上这首歌。 对、 嗯。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歌。主旋律定了以后，就把他这个曲子给谱出来了，所以这首歌就诞生了。 嗯，我相信你们两个人肯定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爱不释手。那我们这样吧，请两位演员，我们的贾玲、白凯南，来自库口的两位年轻新秀，给大家唱一小段抛砖引玉，然后我们把这个合成版本的正版这首歌送给大家听。 好 嘞，嗯，来。 今天吃的油条还是馒头，喝的豆浆还是粥，红丸子白丸子四喜丸子南京丸子红烧肉。 今天没吃油条没吃馒头，我喝了一点二锅头，红丸子白丸子四喜丸子越吃我就越没够。